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来来，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爱在里头也来了，还有跟家老师二维码收到，马上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带到我们线下大冰箱当中。说句心里话，说线下这个群里面哈，有些人就是太过于活跃了，但是没有办法哈，人比较多，大家发的信息，你想一人发一条，咱们这信息该有多少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互帮互助，多多体谅一些哈。自己怎么进群呢？哎，就在你刚刚发这四个字的这个地方，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后面的事情交给我，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冰箱当中。啊，刚刚话音刚落，又有一个新的信息到了，看看是谁。好，心里话，代表老兵向汽车音乐会致敬。嗯，今天要向所有的金人致敬了，也是八一建军节嘛，祝你们节日快乐。好了，看一下现在路面的情况。东二环、三环、四环和五环的外环方向，由南向北是比较拥堵的，呈现红色的状况哈。那么西二环、三环和四环呢，是内环方向，也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另外呢，是京藏高速。还有京城高速和机场高速也是出京方向，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哎，我发现一个规律，现在大家都是一路向北啊。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送给所有在北京一路向北的朋友们。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一路向北的朋友，那英的我只喜欢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虽然那英的众多的抒情歌曲当中很亮眼的一首，很抢耳的一首哈，快歌很少有的快歌。好了，接下来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有气势的作品，又是张杰的《浩瀚》，上周第42名，本周上升15位，源自于张杰的专辑《十》当中。这是对张杰以前发布单曲进行的整理，也是对于自己在音乐上的一种勉励，希望突破自我。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万莫欺少年穷，败了也要成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四大皆空，色即是空，人一全是眼睛花红，醉在花丛，笑得心痛，谁来的我深情相拥。 有气势，配器相当的磅礴。这首歌曲呢，张杰说了要突破自己，我觉得他成功了。上周第42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27位次。张杰的作品啊，其实呢，怎么说呢，首首呢不敢说是可圈可点吧，但是一步一步在向前进哈。抒情歌曲呢，给你那种简直想要听到哭的感觉，但是这种荡气回肠的歌呢，会让你觉得哎呀，好特别的振奋哈，特别向上的感觉。其实我有一次看过张杰的现场表演，现场带来他的乐队现场弹唱，哎，真的很不错。这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很在音乐上很有这个建树，而且很有想法的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e on a day, I deserve a bay, and don't forget the flowers every universe array.

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9月13号到11月28号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再度和观众见面。在这81天的时间里，来自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波兰的世界级交响乐团与波利尼、朗朗、穆特等演奏名家将为国家大剧院观众带来18场精彩演出。9月13号81岁高龄的著名钢琴家兼指挥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奇就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贝多芬、哈恰图良和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在团长叶小刚的带领下，曾登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开启了今年 NYO China 室内乐系列音乐会的巡演旅程。上周六晚上，21位青少年演奏家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登台奏响了首场音乐会。今年的乐团巡演以室内乐为主题，在北京的首场巡演中，21位青少年演奏家演绎了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13号弦乐四重奏和比才的木管五重奏、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等曲目。日前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来自香港的深辉粤剧推广协会的青年艺术家们上演了六国大风向、紫钗记之十钗、三娘教子等12部精彩的折子戏。参加演出的演员从6岁到20岁，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有模有样，展现了香港的青少年对粤剧这一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喜爱与传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34.5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军，你是谁？官微这边呢，看到了新朋友季风，已经加你为好友了哈，还有香蕉老师，马上就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打冰箱当中。好，线下一群二群哈，现在又恢复了和谐，大家要做出老人的样子来嘛，要谦逊谦让，而且呢非常的礼貌哈。待会儿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体味一下另类汽车的别样风情，来感受一下独轮汽车。 出于稳定性、安全性、经济性等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我们常见的机车机动车呢，大部分都是四轮设计的，这很容易让人们形成一种思维惯定固定的模式哈。那要知道，这种设计并不是唯一的，我们身边呢还有很多非四轮的机动车啊，真的是啊。电影《黑衣人》当中曾有这样的片段 ，K 和 G 双人组分别驾驶了一辆独轮车追击外星的入侵者，相信大家对于他们的坐骑印象很深吧？其实这并不是科幻电影当中才有的专属道具哦，早在19世纪初，类似的独轮车就已经问世了。那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可以把它联想成一个大型的滚珠轴承，驾驶员坐在大圆圈里面，驾驶者所坐的位置呢就是圆圈内部的轮圈，发动机呢让车滚动行驶，与此同时呢驾驶员能相对静止，而它屹立不倒的原因就是类似陀螺仪的原理，就是在行驶的情况之下，车轮的轴向呢有一股水平的力存在，所以能够保持直立，就是里面的人不用跟着旋转哈。如果跟着旋转的话，妈呀，天哪，也不是必须要过飞行员过的那关才能够驾驶这独轮车吗？不是这样的哈。那对于这样一种奇特的机动车，相信大部分的车友呢都会立刻联想到摩托车，其实很难想象到两轮汽车会是什么样的姿态啊。摩托车我了解了，那汽车也是两个轮，像摩托车一样可能吗？但它的确已经出现了，并且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1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Clean Bandit Zara Larsson Symphony。 I can't find a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e so。 第24名汪苏泷彼此的光荣。第23名李宗盛这样爱你对不对。 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 第22名赵雷青春无处安放。 大声的喊着说过要去远方。 第21名 MIC 男团相信未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been hearing symphonies before all I heard was silence, a rhapsody for you and me, and every melody is timeless. Life was stringing me along, then you came and you cut me loose, solo singing on my own. Now I can't find the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 song is on repeat, and I'm dancing on to your heartbeat. And when you're gone, I feel incomplete. So if you want the truth, I just wanna be part. 来自英国的电子乐队 Clean Bandit， 新街盗贼和瑞典的歌手 Zara Larsson 合作的这首 Symphony， 旋律唯美的天籁之音，如一首电台里的情歌传唱，一首心之交响曲。上周第31名，本周上升6位，来到第25位。此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先来听第22名歌曲，来自赵雷的《青春无处安放》。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会听到很多他的故事，也许也有你的影子。 大声地笑着，无所谓的闹着，可以肆意让花儿就这么开了。梦里从没有牵绊，只看见满意的青春，以为可以将它安全存放了。大声地喊着，说过要去远方，定要看看那色彩的天堂，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将所有悲伤埋葬，以为青春就顺势有了方向。可是青春啊，总是那么多变数，总在冲动时爱上那个人，总是失去自己，总又失去了你，许下的誓言太美太响亮，却无处安放。 青春无处安放。赵雷呢，生活在北京，曾经睡在租的房子当中，生活很艰辛，压力也很大，但是在这样贫困的生活当中，他也一直坚持创作，创作的歌曲呢都是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即使透过小小的窗也能看到大大的天。上周第33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 优雅风度。 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选择我 就对了， 就对了，就对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汽车音乐会，回过头来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名歌曲。上周第44位，本周同样上升了20位，大踏步向前进啊！汪苏泷，《彼此的光荣》。 资讯每天在爆炸，让我们都懒得分辨。手机的屏幕好像胶水粘住我们之间。这世界烦恼太多太多，容易长头皮屑，不如听音乐。曾有过吵吵闹闹，也曾有过惬意轻松，也曾我弄和寻常是写出一首欢乐颂。那些平凡的日子从此以后不再头痛，彼此的光荣，梦想终会被点亮。我来做你翅膀，任你风越要飞翔，希望无法抵挡，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去歌唱，把整个舞台点亮。无限歌谣的海洋，一起扬帆远航，就算找到了宝藏也别停止成长。这滋味有谁不爱，而音乐是大红风向，我陪你闪亮登场。吵吵闹闹，也曾有过惬意轻松，也曾我弄和寻常是写出一首欢乐颂。那些平凡的日子从此以后不再普通，彼此的光荣，梦想终会被点亮。我来做你翅膀，任你风越要飞翔，谁都无法抵挡，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去歌唱，把整个舞台点亮。无限歌谣的海洋，一起扬帆远航，就算找到了宝藏也别停止成长。这滋味有谁不爱，而音乐是导航方向，我陪你闪亮登场。谁都无法抵挡，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去歌唱，把整个舞台点亮。无限歌谣的海洋，一起扬帆远航，就算找到了宝藏也别停止成长。这滋味有谁不爱，而音乐是导航方向，我陪你闪亮登场。 一直以来，汪苏泷天马行空的在音乐的各个风格当中自由的游弋着。这次呢，再次打开脑洞，开向电器加摇滚的领域，创作了这首《彼此的光荣》。推出之后呢，也是广受好评了。上周第44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的歌曲，好了，继续翻上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来听听李宗盛翻唱自己的作品《这样爱你对不对》，这是张艾嘉1991年执导的电影《莎莎佳佳站起来》的主题歌。啊，当时李宗盛正好为这部电影创作配乐，那原唱的是陈淑桦了。歌曲呢唱出了对于真爱的困惑和疑问，也正好配合这部电影的主题，听起来非常的贴切。大家很熟悉的张艾嘉的不对，陈淑桦的版本，对张艾嘉的电影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这首歌曲已经广泛流传开来。今天再来听听李宗盛重新演绎的这样的版本，《这样爱你对不对》，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 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

这首歌曲特别有韧劲儿，特别有气氛，而且特别有力道，来自文美组合 Fifth Harmony 的这首 Sledgehammer 大锤。这五位有才华的女孩子是从一档著名的选秀节目当中脱颖而出的，五位成员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都在16岁左右，当时他们当中最大也只不过只有19岁，最小的只有15岁，堪比我们这边的 TFBOYS。 不过呢，是五个可爱的小女孩组成的组合，现在呢都已经慢慢长大了哈，感觉他们的音乐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刚刚这首歌曲感觉到他们这个唱歌这么韧劲儿哈。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各位这边收获了几位好朋友哈，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新朋友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们的官微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介绍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自驾游的地方呢，是自驾中原，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哈。中原自古以来经济非常发达，道路宽阔，可以方便的在相邻的城市之间来回穿梭。现在的交通呢依然十分的便利，自驾车到中原大地，把新城郑州啊、古城开封啊、还有古都洛阳啊、中岳嵩山还有少林寺来一个一览无余。登上黄河大堤，亲近母亲之河，感受中原黄河跳动的脉搏，太壮观了啊，蔚为壮观。我北京至郑州呢有高速路直达，路程不到700公里。河南呢主要旅游城市之间呢都有高速公路，而且呢距离很近，很适合开车出游。但是对于价格不菲的过桥费，大家还是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的。怎么走呢？行车路线是郑州到开封到白马寺到龙门到郑州再到少林寺再回到郑州，然后到黄河，然后再回到郑州。10天左右的时间比较玩得比较充足哈，留出10天左右的时间。7月到10月是最佳的季节了，行程大概是3000公里左右。那么想去的朋友赶快计划走起吧，心动不如行动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歌曲你一定不会陌生的。对了，就是沙宝亮的暗香。很多人呢都是从这首歌曲开始了解沙宝亮的，殊不知其实他在这首歌曲之前已经在流行乐坛打拼了10几年的时间了，终于有一首歌曲一炮而红。对了，金粉世家的主题歌暗香。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幻想残留。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正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那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这首乐曲太棒了，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歌 ，Esper McKinney， 保罗麦卡特尼，哇，非常著名的英国音乐家哈，音乐人，曾经是 Beatles 的成员之一，和 Tony Bennett 合作的这首 The Very Good Death You， 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歌曲。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Very thought of you and I forget to do the little ordinary things that everyone ought to do. I'm living inA kind of daydream. I'm happy as a king, and foolish though it may seem, to me that's everything. Mere idea of you, longing here for you, never know how slow the moments go till I'm near to you. I see your face in every flower, your eyes in the stars above. It's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very thought of you, my 西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而过你的发梢，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带你到天涯海角，听你的心跳，想给你一个拥抱，让全世界知道，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看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而过你的发梢，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

老舍的茶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杰作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法国当代文学名著小王子等等，都将以新的面貌呈现。这届乌镇戏剧节还特邀了多位世界活化时期的实验剧场启蒙者、传承者加入演出。台湾实验戏剧鼻祖兰陵剧房将带来演员实验教室，美国马布宽坑剧团带来代表作《动物雌性》，波兰艺术家耶日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理念的传人将带来客厅，田歌冰、李建军和王冲等独具实验精神的导演也都将带来他们的作品。墨西哥的鹿仔何方、法国的神奇理论、阿根廷的天马行空、荷兰的魔力魔音魔法、日本的动物园、中国的幻茶迷津、老妖精则以歌舞形象和前卫音乐打造另类戏剧奇观。青年竞演单元也一直是乌镇戏剧节最具活力的板块，今年最大的惊喜是将历年来人气最高的六部作品分为初恋和初吻两个部分集中上演，凸显出乌镇对于年轻戏剧人的培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Join me in the middle of action. 来自 Chris Brown 的这首 For a Love。 Chris Brown 的声音很感性，拥有完美的嗓音，高超的舞技，壮硕的身材，唱歌好，篮球好，还会画画，同时还拥有了运动员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哈，真是让人艳羡不已啊。好，伴随这样的歌声，欢迎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都说了，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我是腾斌。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杜德伟的《情人》。从钟爱一生到天真，杜德伟鲜明的形象在每个阶段都有所不同。不走回头路的他，在每张专辑当中，从想法、音乐、造型都一定要超越过去，走别人都没有走过的路，一步步也走在流行的最前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引领时尚。好了，杜德伟马上给你带来《情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Girl，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